陈果也在积极思考，但是即便是他的水准，也有些看出来这个视频不太像一般赛后叶修弄出来的那些分析比赛问题的视频，视角、距离、节奏都不太像。唐柔这里眉头已经微微拧起来，看来也和陈果一样，有点疑惑，有些看不明状况。不听听声音吗？效果更好。叶修这时亲切地说。 直接将语音录入的吗？原来是这样，这倒是以前没有弄过的。陈国恍然，虽然好奇，但这个他当然没有去抢，就那么看着唐柔将耳机取过来戴上，然后表情就变得愈发的奇怪起来。再然后他不看视频了，扭头望向叶修。哼，我选的这个配乐怎么样？你是学音乐的。 你看呢？还不错。配乐。陈果这边疑惑起来，唐柔则是主动把耳机取了下来，递给了陈果。陈果连忙戴上，顿时热血喷张的音乐钻入耳中，然后再看视频。视频更显精彩了，但同时也说明一个问题：这确实不是赛后拿来分析问题的复盘视频。 这是一个展示风采的宣传视频吗？不错吧？叶修又来询问陈果意见。这就是你昨晚做的？ 对啊，嗯， 很精彩吧？精彩。 陈果勉强点头，他希望听到叶修更深用意的解释，但是，哼，叶修笑笑，居然就这么走了。 喂喂喂！陈果到底是不能忍了，冲上来。嗯，陈果把叶修拉到了角落，压低了声音：“你三更半夜不睡觉的，就弄这么个视频出来是想干嘛？给大家看啊。用意呢？就是看。只是看，没其他的了。嗯，我加了配乐，还能听。你。” 想让大家看看这样的视频，就能提起士气吗？总好过刷那些赛后评论吧。你昨晚是不是又刷一碗？陈果就是想抵赖也不行，他的习惯人尽皆知，俩熊猫眼儿也在这儿摆着呢。 积极乐观一点。每一场比赛都是一次新的可能性，过去的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并不意味着什么。 2-3天的时间，强制性的训练扭转不了什么，反倒可能乱了原本的节奏。与其这样，不如让大家坚定信心，我们只能一路向前。这种话你为什么不对大家说？因为人还没齐，烦死了你！陈果生气，走开，不理叶修了，回到位置看身边唐柔。 这时，戴起了耳机，从纯欣赏的角度把那视频又看了一遍。如何？看着还是蛮爽的。之后，星星的诸位陆陆续续都到了训练室，每个人都收到了一个个人专辑视频。上一轮有参赛的，那就是上一轮的内容；上一轮没出赛的，那就之前。 内容全都像是视频网站上那些宣传或是自我卖弄的，怎么装逼怎么帅就怎么来。哎呦呦呦呦，水平很高啊！原来你还有这才能啊！ 方瑞看着他的表现，大呼小叫：“一般一般，我得发到网上去。”方瑞动手操作。 只片刻，陈果发现方瑞真把给他做的那视频发到荣耀最火的视频圈去了，但那里多是玩家的秀场，这货堂堂一大神也挤进这里和人家拼人气，结果那还用说吗？ 黄金右手霸气无双至尊气功师海无量。 这样狂吹的标题就已经能收获一些眼球了。等大家点进去一看，确实海无量。不过这也不新鲜，打过的比赛嘛，任何人都可以做出视频来。但是一看发视频的账号，炸了，有认证标识的方瑞，那就是本人无疑了。于是视频的内容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就冲是方瑞发的这一点，这视频就得火。于是不消片刻，就已经不是视频圈了，各大游戏网站到处转载，有的地方新闻稿都出来了，什么样的说法都有。比较普遍一些的就是揣摩着方瑞在输了比赛后不好好检讨，居然还把自己这场比赛里的一些镜头做成视频发到网上吹牛逼，这是什么心态？什么心态？陈果也不知道啊。但就看方瑞很自豪的样子，然后魏琛立即按捺不住了，也发他的，但他上一轮没有出战，视频剪辑很多都是以前的内容，话题性不如方瑞，名气更是逊色不少，所以他发上去的虽然也引起了关注，但远远不能和方瑞的相提并论。星星这是想干嘛？虽然魏琛的内容多是以前，但视频发布的时候就跟在方瑞后边，这就很微妙了。再然后，包子那是有什么热闹会不凑的吗？魏琛一声招呼，立即视频也上去了。包子昨天是团队赛第六人，他出场的时候大局已定，他也没做出什么扭转乾坤的神级表现，但就这也愣是剪出一份华丽视频。 哎，又一个又一个， 圈内再惊叹，然后觉着已经摸准了星星的思路，接下来肯定是每个人都来一份这样的视频吧。但是星星余下来的可都不是这种爱瞎凑热闹出位性子，一边围观了一通热闹也就罢了，然后自己的视频都是小心收好，基于对队友的了解，他们自己不发，但不敢排除被那三位代发的可能。结果当罗辑意识到这点时，迟了。 哎，我帮你发。 包子大义凛然的就要把罗辑媚光的视频也放上去。 别， 罗辑连忙阻止，但是他和包子走三次元的武力实在没有任何可比性。 和我客气个啥？ 包子单手将其拿下，另一手不辞辛苦将媚光的视频放出。 果然， 圈内等的第四份星星视频。 又是包容星啊？ 大家略疑惑，但是一看内容却是罗辑的媚光。罗辑上轮也没出战，但是首轮可是明星，让联盟方面好一番纠结，不知道团队赛的最佳选手该不该给他。给他吧，他在正面战场上其实没有特别引人注目的表现，但是不给他吧，那场比赛的赛点真的就是他一手制造的。到最后，那场团队赛的最佳选手最终还是颁给了罗辑。没有他，星星就不会有这样一场胜利。官方最终是以此作为理由。而此时发上的视频正是罗辑在那一场团队赛中制造赛点的表现。密林深处没有任何其他角色，媚光四下游走，鞭笞标记，指挥着召唤兽们埋头苦干，四下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背景音乐更是直接来了一首交响曲。 真厉害啊！ 视频下边的留言，玩家纷纷发出惊叹。这毫无疑问是非常精细的一份工作，容不得半点疏漏。在交响乐的辉映下，召唤兽们的工作看起来极富节奏。先后四个视频了，玩家们意犹未尽，视频圈流量猛增，无数聚集等着看星星接下来要放出的视频，但是却没有然后了。其他人这时早已经收好了自己的视频，坚决拒绝了方瑞、魏琛还有包子的好意。视频的公开发布四段之后到此为止。一晚上辛苦做出来的就是这些？看到方瑞他们还在和乔一帆、安文艺他们闹腾着要视频放出，陈果继续无语中。 但是至少他可以明显察觉队里再没了昨天比赛输掉后的茫然和失落感，大家都很精神地将注意力投放在了这些视频上。再然后，叶修居然真的在人齐了以后说了那段陈果问他为什么没说的话，只是在我们只能一路向前后边又加了一句， 晚上一起看看今天的比赛。 当天晚上是轮回和微草的第二轮比赛，这两队中最终的胜者将是总决赛的最终对手。但是到了看比赛的地方，陈果愣了。叶修说要看这场比赛，可是没说是和霸图战队一起看。马上就要决一死战的两伙人现在还要这么聚在一起，不觉得别扭吗？陈果就觉得有些不自在，说话都小心翼翼的。再看星星这边，新人们都有些不自然，也就叶修他们这帮有经验的神态自若，尤其方瑞和他的老搭档林静言聊得相当开心。 有什么必要和霸图一起看呢？ 陈果心下揣摩着，他觉得这应该是有什么用意的，不过眼下却不太方便去问叶修了。比赛即将开始。 哼，我压轮回影啊，霸图那边有人敢接吗？ 魏琛趾高气扬地问道。 我们一样看好轮回， 张新杰如此回答。